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19集《龙种二》。沈妙和谢景行同时一怔，下意识的沈妙看向显德皇后，显德皇后唇角微微扬起，看上去仍旧如平日一般沉稳大方，只是沈妙却觉得那笑容怎么看都有几分讥诮。再看永乐帝，目光冰凉，面沉如水，怎么看都不像是高兴的模样。屋里似乎是静妃醒了，一声声开始娇声唤陛下，臣妾要见陛下。谢景行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永乐帝，永乐帝却是转头去看显德皇后。显德皇后微微一笑说， 陛下也去看看静妃吧，孩子总归是无辜的。 说着又看向谢景行， 皇上一会儿大约要与你说说话，你就先在这里等上一会儿。 然后又对沈妙说道， 折腾了这么久，本宫也要回去换件衣裳，亲王妃就同本宫一道去吧，这大半夜的只怕人也乏了，未央宫刚好有热茶。 显得皇后端庄的看不出一点不对，可她越是这么从容，反倒令人心中越是难受。沈妙瞧着显得皇后裙摆都湿了一大块，想来之前和静妃定是一同在池塘边上的，静妃落水，显得皇后的衣服也湿了，不过大约是因着一直操心着卢静，所以都没有顾得上去换一件干净的衣服。她点头道， 好的。 永乐帝盯着显德皇后没有说话，屋中静妃的呼唤声倒是越来越娇气了。显德皇后说道， 陛下还是早些进去看看吧，如今累着的不是静妃，而是静妃肚子里的孩子。 说罢倒也不顾永乐帝是什么神色，径自拉着沈妙就走了。一出静华宫，外头的空气似乎都要清爽许多，冷夜的苦夏就要过去了，再过不了多久天气就要渐渐转凉，进而初秋。如今夏日看着花开的越是好，过些日子凋零的也就越是冷清。沈妙垂着头想着方才永乐帝和显德皇后古怪的气氛，他觉得今日的显德皇后显出几分疲惫，甚至在静华宫的时候和永乐帝有些针锋相对的对峙，这对显德皇后这样沉稳的性子不大一样，或许是因为静妃的孩子。对了，显德皇后是没有孩子的，沈妙自第一次进宫的时候就发现了，永乐帝如今正值壮年，却没有自己的子嗣。这朝廷里卢叶两家之所以能有一大批跟随者，除了本身先皇留下的力量外，没有子嗣也是一个原因。一个没有自己子嗣的帝王怎么看都不长久，可是现在静妃有了，若是静妃生了个儿子，莫非就只有立为未来的储君吗？那这天下江山最后岂不是还是要和卢家绑在一块儿？外戚专权是永乐帝最不想看到的，难怪永乐帝听到静妃怀孕一点也不高兴。不过显德皇后不高兴大约不仅仅是因为皇后的位置，而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嫉妒心吧。旁观者清，从局外人的角度看问题总是看得特别清楚，沈妙也是一样。显得皇后看永乐帝的目光和当初她看傅修仪的目光一模一样，深爱自己的夫君，最后却是别的女人怀了夫君的孩子，沉稳如显得皇后心中大约也会有一丝不痛快，她到底也只是个女人罢了。 亲王妃， 耳边传来显得皇后的声音，沈妙回过神来，显得皇后一看着他，有些宽容的笑笑。 你想得出神，本宫说话都未曾听见。 啊，得罪娘娘。 啊，不必如此。 沈妙连忙歉意地说道，显得皇后并未放在心上，说， 这么晚了，人因困乏而走神是很自然的事情，亲王妃也不必自责。 沈妙走着走着，却是忍不住问道，娘娘，臣妇想问您一件事情。 请问， 静妃娘娘真的是您推下水的吗？显得皇后微微顿住，随即含笑看向沈妙问道， 亲王妃怎么觉得？ 皇后娘娘定然不会这么做的，静妃不是方入宫，娘娘与她相安无事了多年，犯不着在眼下这个节骨眼上对付她，所以臣妇很奇怪，娘娘为何要认下这个罪名呢？显得皇后停下脚步，看着沈妙笑了，说， 你倒是很相信本宫。其实说来也奇怪，本宫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你和本宫很像，不过你的性子更烈一些，大约因为你父亲是武将的缘故。本宫听过你很多事情，虽然也是极有手段，也很有心机，做事却有将门豪气，干脆利落。本宫不行，文臣家讲究迂回，本宫便是要做绝，却也是绵柔着缠到最后，所以你与本宫总归是不一样的。 沈妙沉默，显得皇后又笑道， 本宫的确是不必推他入池塘，这个道理皇上懂，卢家人也懂，不懂的人就只有卢静一个人而已。至于这个罪名担不担也是无所谓，陷害一个人目的是为了欺骗天下人，可是这个谎言连刚来陇业不久的你也知道，更何况这陇业的官员。 难道娘娘就不解释吗？ 本宫懒得解释，也不屑于解释，静妃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本宫一点也不放在心上。 显得皇后淡淡地说道。沈妙心想，便是这一处她与显得皇后也是全然不同的，若是换了她，不是自己的罪名，便是再如何不屑也不会自己认下，她再如何变骨子里都是激烈的。显得皇后却像是一汪水，有着包容和沉稳，让旁人觉得在她面前十分渺小似的。正说着，不知不觉中未央宫已经近在眼前，陶姑姑正在门口候着，见他们二人回来，便是急忙走到显得皇后面前说道， 娘娘可还安好？静妃娘娘没事吧？ 静妃落水来人后，显得皇后让陶姑姑先回去，陶姑姑一直担忧着，偏显得皇后还耽误到现在才回来。显得皇后没有回答陶姑姑的话，笑道， 无事，本宫先去换件衣裳，陶姑姑你先带亲王妃到厅里坐坐，给她斟些热茶。 说罢便先进了里头去换衣裳了。陶姑姑带沈妙进了厅里，茶水热得正好，陶姑姑给沈妙倒茶，一边忍不住问道， 亲王妃，那静妃娘娘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没出什么大碍吧？怎生耽误了这么久？ 倒是个心急如焚的中仆。沈妙想了想，说，静妃无事，肚中的孩子也安好。陶姑姑猛地怔住，差点将茶水溅出来，待反应过来，忙不迭地停下动作，脸色却是苍白得很。沈妙见她如此，问道，之前静妃有了身子，你们都不晓得吗？陶姑姑勉强笑了笑， 亲王妃说笑，这怎么会晓得了？若是晓得…… 她没有说下去。沈妙却没有忽略陶姑姑面上一闪而过的愤恨怒气，心想，若是晓得了会怎样？是会先将孩子掐灭在肚子里，就像后宫女人们常常做的那一种吗？ 正想着的时候，显德皇后从里头走了出来。她换了衣裳，换了的这件却是一件月白色的薄纱长裙，上头若有若无的绣着兰草。不得不说，脱去了皇后朝服的显德皇后气质突然派若两人。沈妙仔细看去，便觉得显德皇后的眉眼清淡却舒服，浑身上下的确是有史家才有的韵味，和裴郎有一点相像，却比裴郎更加的云淡风轻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